像是哭

从容的登上王位，你要的我都给，不管爱的真伪，不顾一切。是我沉浸在某种氛围，笑自己那么卑微，在你的美，以为爱有那么一点机会，败给回忆，败给了你，起手无悔，不由自己，是谁伸手被爱去拥的

车驶来，驶过吗？

感到彷徨，当你

做的不对，我只是有些疲惫。Baby， 别留我一个人睡。 当时习惯一切都很平淡，不觉出彩。雨落时才想起那。

時の隠れんぼはぐれっ子はもう嫌なんだ。なんでもないや、やっぱりなんでもないや。今から行くよ。 下一只寒山凝碧，上有白雪堆积，数不出清真守密，云海苍茫万里，燃一缕苍苔升起，松香就散不去，心思如雨经收集，淹没得如此细腻。

迷失自我，享受着梦，这是你要的好我，无知生活。 流言中星云闪烁，一瞬间宇宙生，一瞬间宇宙灭。双手托住本小聚合，不知来处不见尽头，

次做过客，沧桑中独自想起心说要好好活，但在忙碌夜也解不了爱的渴，穿山越海 chance to chance to prove it to you. 被人潮推倒。